受伤害。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释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 同样在2003年，王菲推出了她的第19张专辑，也是第10张普通话专辑《将爱》。这首《旋木》成为当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，这首歌也是才子杨明雪歌词的绝笔。2004年，杨明雪因为罕见的肿瘤而去世，才24岁。话说这10多年，大概有15年了啊，在歌迷的久盼之下，王菲呢并没有发片。如今她的爱女窦靖童继承了妈妈的衣钵，已经成为了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推出了2张的英文专辑了。2003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还有一首歌呢要跟大家分享，叫绽放啊。作为音乐诗人，她用抽象般的表达写出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麒麟与你共度佳节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下面送上李健《绽放》。 最美的地方，每

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堵坚硬的墙，我心中依然保留着一片最柔软的地方。雾霾弥漫，前路依稀难辨，的方向如一座寂静的山岗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的心永远不会变荒凉。你必须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好好的。